书二十章一到十三节， 看到前面的我们就一同开口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一二三，走了叫人世人亵慢，龙角世人炫耀，因为走错的路，走没有机会。我们的威客如同狮子咆哮，也动他的路的是自己开路。远离真正的人是眷属，一万人都爱真主，但多人因动乱不真主，到受苦的时候，他必逃犯而没有所得。人心怀狂妄，好像溪水，为民间的人才能吸取出来。人多是说自己的仁慈，但忠心人的虽然愚者，行为纯正的艺人，他是子孙是有福的。我们都在福音班这里上，一切不善诸恶。虽然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正直了我的罪人，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枕头，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孩童的动作是清洁的，是静静的，都显明他的本身。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不要贪睡，免去贫穷，也要睁开，你就翅膀。跟谢神，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神，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新年的团聚哈，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开心哈，不仅是吃的很开心，我们也彼此分享啊，彼此分享啊。那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太累了，今天就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也期待我们不仅是办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主日也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正好出差啊，像海英正好出差啊，所以也为他出差平安啊。那今天一早这个 Andy 弟兄就坐飞机回台湾去了哈。那也许再过几个月会再回到我们当中来为他旅途的平安啊。同样昨天我们很高兴看见钱妈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哈。在95岁，今年是96岁啊，求主继续纪念保守看顾他的健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啊！当我们在教会团聚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一同来团聚。虽然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常常因为我们身居海外，我们的家人在国内，在香港、台湾或是其他各州，我们仍然借这个时候来为他们祷告，来纪念他们啊，求主与他们同在啊！我们也应当时常的来关怀跟祝福他们。为我们所有在家乡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来祷告，也保守今天 Andy 早上坐飞机能够平安的抵达台湾，以及我们出差的弟兄姊妹、在外工作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从上礼拜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是提到弟兄我们要来看重弟兄我把今年定为一个弟兄成长年，并且是姐妹成为一个好帮手年那上礼拜我们稍微 review 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来建造弟兄、帮助弟兄因为我们看见弟兄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上礼拜也特别跟各位提到说，假使一个小孩子来到教会他信主了，他要影响他的家人也能认识神，大概比例是25%。那一位姐妹、一位妈妈来到教会，她能够影响她的孩子，影响到她的丈夫来到教会，大概比例是29%，也许会更高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认识神，他来到教会，他可以把整个家庭带来这样比例有95%。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度的扩展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虽然我们非常欢迎姐妹、欢迎孩子们我们也发现姐妹跟孩子们的心地是比较柔软的常常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福音可是我们不要因此忽略了弟兄因为就是说姐妹们、孩童们比较容易认识神，我们就只关心他们。那一些弟兄们可能 因着工作的繁忙啊，或是其他的缘故啊，我们就忽略了他们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未来这几个月啊，几个月，我们都要来学习、来认识、来帮助建造我们现在的弟兄，以及各位的配偶，或是各位的儿子，或是各位的未来的女婿啊，或是你的父亲，能够成为属神的一个男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所以跟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关啊，不论你是单身的，你是进入婚姻的啊，你是做父母的啊，你是做儿女的，都有关啊。弟兄被赋予责任跟权柄，但是弟兄有软弱，弟兄需要一个好的帮手啊。各位可以成为弟兄一个好的帮手啊，不仅是配偶，或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啊，其他的弟兄可以来协助他建造他啊，因为健康的弟兄才能建造一个健康的家庭，乃至于健康的教会，影响到社会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啊。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都能够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大有信心的。我们知道加勒是年长的弟兄，这个约书亚是一个青壮年的弟兄啊，在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他们两个有信心。我期待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都成为约书亚跟加勒，我们年长的弟兄，我们年轻的弟兄。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从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我是谁啊，从各位的过去来认识你，还有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现在做的，你所说的是合乎神的心意吗？还有未来你要往哪里去啊，过去现在未来啊，期待这个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弟兄成长建造，我们姐妹得到幸福啊，为你下一代也得到幸福。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内容很有意思哈，我要从圣经啊来看一个理想中的男人，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合神心意的男人他是怎么样的啊。各位姐妹而言，你们理想中的弟兄，理想中的男人是怎么样的啊？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少女时代》啊，赵宇芬应该姐妹比较喜欢看，那是去年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那这个女主角叫做林真心，她从小就梦想着她要嫁给刘德华 ，OK， 那是她的理想的男人啊，刘德华啊。后来20年后，20年后，终于遇见刘德华，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哈、啊。你理想中的弟兄是什么样的？刘德华，刘德华现在太老了哈，梁朝伟也老了，弟兄可能看叶问，我不知道各位弟兄或姐妹，你们心目中理想的弟兄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看啊，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定义跟世人所羡慕的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首先来看哈，第一个 face， 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理想的弟兄，一个神所喜爱的弟兄，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他是有这个君王的一个恩赐。什么叫君王的恩赐？就是 righteousness energy， 他看重，他有这个 passion， 看重公义公平的事情。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passion， 你有这样一个驱动力让你看重公平，看重公义吗？首先Righteousness leadership， 他的领导应当是公义的、公平的。像刚才各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箴言20章1到13节提到一个王，做君王的要如何做君王啊？他要行为纯正，是个义人。第7节，他坐在审判座上，以眼目驱逐诸恶。第8节，啊，他要能够分辨是非。还有呢？第10节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他必须是公平的。所以各位的弟兄，你回到你的家庭当中，你面对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父母，或是你在公司，或是你在教会，你是否做一些决定的是公平的、公正的？如果不是，恐怕就有很大的一个纷争。我们知道华人发生纷争常常是在于所谓婆媳之间啊，婆婆跟媳妇， 两个女人的战争啊，特别在三代同堂的时候，究竟是婆婆错呢，婆婆对呢，还是媳妇错呢，媳妇对呢？是两个女人的问题吗？当婆婆跟媳妇发生冲突的时候，责任其实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我们常常这个男人是隐形了，失踪了，他没有扮演好一个 leadership。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一个王，在旧约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一位王是谁啊？所罗门王。他有一次要处理两个女人的纷争，有两个妓女，因为他们各有一个孩子，后来有一个孩子被压死了，那究竟剩下那个活的孩子是谁的呢？各位可以回去看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所罗门要做一个正确的有智慧的判断，他的智慧从何而来啊？从神而来。他 一即位一登基，神问他说，你要求什么？求财、求富、求权柄、求权势？不是，他要求智慧，他要判断，他要公正，他要公平。所以第一个，一个理想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他要能够有智慧去分辨，这是君王的一个恩赐，神所赏赐的。你可以为你的弟兄来祷告。不仅如此，他还有坚定的信念，像刚刚提到的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相信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念，他有一个坚强的信心。即使另外有十个人都说泄气话，以至于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最后这两个人还活着，继续有信心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你有这样子坚定的信念吗？第三个提到仆人的心智，圣经上谁最有仆人的心智啊？耶稣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这君王的恩赐，我们又想到君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不论是西方的是东方的，我们都是很负面的想到啊，君王就是那种专制的、独裁的、暴力的，不论东方西方都是一样，权力越大腐败越大。所以我们想到君王就是这样的领导，都是带来压迫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君王这样子的恩赐，是一个仆人的心智，他是为了要服侍众人的，他甚至要舍己牺牲自己来服侍众人。第四点提到了他必须要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刚讲到是非的分辨，他必须要能够坚守不道听途说，因人而异，因着不同的压力，我可能就改变我们的立场了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大选总是有许多的辩论，对不对不然台湾也是一样国内当舆论再来一些压力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守住你的立场？特别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丈夫、父亲或是弟兄，在公司、在学校里面，你是否能够坚守住你的立场？当有重大的压力来，人情的压力第五点提到了一个君王很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有恩典的饶恕什么叫恩典的饶恕？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王很有钱，然后有个仆人欠他100万两银子还不起，对不对？后来这个君王怎么样？我就赦免你了，我就免了你的债。这是一个恩典的饶恕一个真正大方的人是能够饶恕别人的得罪，我想这可能是最难做到的。这是君王的饶恕，君王的恩赐所以你看发现圣经提到君王，提到领导，跟这世界上是完全的不同。我们看见这北韩上来一个新的领导，他就把他的叔叔、把他父亲的亲信全部都杀了2年前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抬棺的有7个人，加上他8个人，那7个老臣已经有5个被他杀了。你说发现人掌权的时候他是要排除异己的但是一个属神的男人，一个弟兄，他懂得饶恕即使他的配偶、他的儿女或是弟兄姊妹得罪他，他懂得饶恕，因为他真的是富有，我可以饶恕，真的是富有。 可以饶恕，他拥有神给他丰富的供应，他可以饶恕，这第一点。第二点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一个属神的男人。第二点，他是一个 warrior 啊，他是一个战士。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领会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次好吗？好，预备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边提到了一个征战，不是照着我们的拳头啊、咏春啊，或是兵器啊来打这个仗，是为了真道来打那美好的仗，追求什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等等。逃避什么？这是第十节，我们要列在上面。逃避世上的迷惑，逃避贪财，逃避等等等等，败坏的事情。我们打那个仗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以至于能够持定永生。我们也被召要来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他是一个战士，他有一个 conquering energy。什么叫 conquering energy 啊？他有得胜的心智，他不是还没上到战场就泄气了，就放弃了啊！常常我们弟兄在那边打桌球哈，那我都印象很深刻哈，像我们小邱弟兄哈，是有决胜的决心，我一定要赢。好了，这场我输了，不行，我们再来一场。一定要赢到为止，那这就是一种决胜的得胜的一个心智。当然我们不只把它应用在打球上啊，我们应用在我们为神做见证上啊，应用在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上。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得胜，胜过这个世界的文化，因为这世界文化不看重这些的，看重谁拳头大，谁钱比较多啊，谁地位比较高啊。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一个 energy， 一个 passion， 我们要得胜，一个决心。所以他第一个，他如何得胜？第一个要 protecting， 他要保护啊，还没打之前，他先要保护。啊、我们看过许多影片里面，有人要来攻城啊，中世纪时代都是有城墙的。如果有敌方军队要来攻城，你先要怎么样？要保护 protecting。说是一个战士，第一个是要保护。你保护好你的家了吗？你保护好你的公司、你的学校？你保护好教会了吗？先要保护，你保护他们不受伤害。但其实你要 persevering， 就是要持守啊。敌方来攻城的时候，你必须里面要有食物可以持续的，否则一下就消耗光了。啊，我们说所谓的存款哈，啊，比如说夫妻之间需要存款哈，啊，你平时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更好，这就是一个存款 persevering。啊，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哎，想起过去你对我这么好，我就愿意饶恕，是吧 ？persevering。还有呢 ，providing， 你要供应，你供应你的家庭，你供应。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像昨天我们在这边煮水饺哈，我们好几个弟兄啊，还有后来加入了弟兄姊妹，这个切菜擀面啊，供应我们这么多人啊，当然每个家庭也拿出最好的来哈，我们昨天几乎是满汉全席哈，吃都吃不完哈。Providing 你要供应，最后才是 fighting， 才是所谓的攻击。但是我还是强调，不是靠着你的怒气来攻击，不是靠着刀枪来攻击，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道来抵挡我们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好，这是第二点，你是一个 warrior， 是一个战士，是要有必胜决心的战士。第三点，你是一个 lover。 啊，我们知道今天是 Valentine's Day， 啊，祝福各位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情人节快乐哈！ 你的丈夫啊，或是你是一个单身的弟兄啊，预备进入婚姻，你是一个 lover 吗？啊，你有这个 romantic energy， 什么叫 romantic energy？ 你要塑造一个环境，是罗曼蒂克的，是罗曼蒂克，是啊，这个英文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哈。待会我们就来看下面几点哈 ，romantic energy 哈，啊，像我太太，她可能不喜欢我送她一束花，她只需要我带她去买菜就好了。我们去 99 Ranch 啊，这是爱她的方式。我们去 shopping 去买菜，我们开很远也没关系啊。首先，各位弟兄，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lover， 一个爱人？我想国内很好啊，你们都称配偶做爱人啊。我们在台湾、香港可能不叫称爱人，香港称为什么？ 老婆。 老婆啊，那越叫就越老了，这样不行啊。爱人挺好的，而且还是爱人，又是同志，对不对？待会讲同志，先讲爱人，待会再讲同志。OK， 爱人第一个他叫 tenderness，tender 哈，你的心地是柔软的。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柔软的，不是硬着心的。常常很多弟兄觉得说，哇，我很 man 啊，我的心要 strong， 那其实是一种刚硬啊，啊，硬的跟石头一样啊，像粪坑的石头一样，那个老古董，那个老顽固啊，那不是一个爱人，是吗？你是一个固执的人吗？啊，你有一个 tender 哈，有一个柔和柔软的心，是有弹性的，不是说你没有原则哈，待会会来看到。持守原则，你的心是柔软柔和谦卑的，你听得进别人说的话，听得进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弟兄姊妹的建议，你听得进去，你愿意去听去尝试，而不是坚持己见。 tenderness 还有 sensitivity 是敏锐的，是敏感的。你敏锐你家庭的需要吗？你太太、你的孩子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发现了吗？他们有困难，他们忧伤，他们担忧，你发现了，你知道吗？我教会弟兄姊妹，你有这个 sensitivity 敏锐敏感，能够察觉别人需要吗？如果是的话，哇，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男人啊！我想姐妹最需要就是，哎，你了解我的心，你体恤我，你体贴我。第三个就是 sacrificial care，牺牲，牺牲的爱，牺牲的照顾啊！常常我们都是自私的啊，牺牲的相反就是自私，对吧？常常有时候男人的一些坚持，不是因为对错，而是因为自私的缘故。你要买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做一些计划啊！我不是讲别人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常常做一个决定，都是因为自私的缘故。那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怎么看得见你有 sacrificial love、 sacrificial care， 一个牺牲的爱，那才是真爱。第四个 emotional openness 啊，敞开你的情感情绪。常常我们都是装着我们很 strong 啊，我们不愿意敞开我们内心的软弱。你愿意对你的家人或是弟兄姊妹敞开，你情感上、你情绪上也有软弱，你有悲伤，你有担忧，你有重担，你有痛苦，你愿意说出来吗？啊，常常弟兄说 "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我啊 ，OK， don't bother me 啊，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啊，这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一个爱人是愿意敞开的，以至于你的家人知道你的需要，可以为你来祷告。最后一点 ，physical affection 啊，不只是言语上的、情感上的，包括肢体上的一个拥抱、一个接触。啊，你有多久没有拥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在美国教会里面，每次我们看到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看见我们都是拥抱，你发现哇，他们很欢迎我们，很爱我们这些华人，看到我们都是拥抱，贴左脸、贴右脸啊。拥抱啊，表达他们的爱啊，我们要学习拥抱你的家人啊。第四点 怎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属神男人？他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啊。箴言十七章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啊。来，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二十七章十七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啊，也是如此。提到了我们之间可能会有冲突，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冲突，带来却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就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彼此都有修正，彼此修改，像脸来磨彼此的脸一样，越磨越光滑啊，越磨越美丽啊。而且朋友是为了患难而生，不是患难的时候逃跑了。所以一个朋友的恩赐啊，还有 connecting energy。各位弟兄们，你有一个 connecting energy， 就是你愿意跟别人 connect， 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弟兄姊妹 connect， 不论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人，啊，我们彼此很多不同啊。常常啊，常常，现在很流行啊，年轻人就认为说 ，I don't care， 不关我的事 ，Don't bother me， 不要烦我，或说。不关你的事，你发现我们变得这个社会常常是这种冷漠的情况，不关我的事，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不关我的事，那我自己的事情呢，我也不想让人知道，不关你的事。常常弟兄是这样子封闭的，不愿意敞开，不愿意帮助别人，也不愿意接受人的帮助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朋友，不光是弟兄也姐妹也是如此。首先看成为一个好的朋友，第一个是 loyalty， 就是忠实的、忠心的。没有人希望你的朋友、你的配偶、你的弟兄姊妹背叛你。第二个 accountability， 什么叫 accountability？ 就是彼此负责的啊，彼此负责、彼此关心的，不是那种我刚刚讲的 I don't care， not you。Not your business, or not my business， 是彼此负责的。如果患难一同经历患难，如果快乐怎么样？一起快乐。圣经上说，我们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是吧？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快乐的，我们一起来欢庆；有忧伤、有痛苦的，我们一起来代祷，一起来承担。这是朋友 accountability。第三个是 challenging， 一个好的弟兄，一个好的朋友。他是懂得去挑战别人的，帮助他更好。啊，刚刚我讲，我看那个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啊，这个女主角她帮助一个年轻人，一个同学啊，原本是资优生，后来遇到一些意外，她就堕落了，就沉沦了，变成一个啊整天打架、啊、闹事的一个学生。她要挑战他。成为他之前的那个还没有堕落、还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个人，你要挑战他、帮助他、建造他，这才是好的朋友。第四点 ，fun， we can have fun together， right？ 啊，像昨天晚上我们讲讲笑话，我们一起打球、一起吃饭，要有乐趣吧？啊 ，we can have fun together。好，现在要请各位做一件事情了哈，讲了这么多。请各位在您的周报上啊，最下面的空格啊，结语这里哈、啊，如果有笔的话，你画一个十字啊，上面是 king， 下面是 warrior 啊，正好是不同的哈，左边是 lover， 右边是 friend。接下来我们看看您落在哪里，君王呢？战士呢？爱人呢？朋友呢？好，画完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恩赐的误用。你很强调君王公义，你很强调征战得胜，你很强调爱，或是你只强调友情啊。我们这个社会今日的 culture 带来的一些误用，首先来看各位，君王的恩赐 righteousness 的恩赐啊，如果一个君王，请各位看这里哈，一个君王他只有权柄而没有爱，他会变成什么样？他会变成一个暴君， 一个独裁者，你是这样子的弟兄吗？什么事情都只有你决定，你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你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独裁者，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一个君王没有爱。但是另外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君王，却放弃了你的权柄，这个字叫做退位者。我们像中国有位末代皇帝，对不对？末代皇帝溥仪，然后之前有一个叫光绪皇帝，他们的处境都很悲惨。为什么？当时有一个垂帘听政的叫做慈禧太后，这两个男人没有真实的权柄，他是末代皇帝，他是退位的，是逊位的人。你是否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你是一个放弃了权柄的人？我刚刚讲了婆媳之间冲突了，是谁的责任呢？是婆婆的责任吗？应该婆婆做决定还是媳妇做决定？谁要来领导啊？关键是谁？关键是这个儿子啊，这个丈夫啊，他又是儿子又是丈夫，是妈妈的儿子，是太太的丈夫，他才是关键的人啊。所以婆媳发生问题啊，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弟兄不要成为一个退位的人。 OK， 我退了，那你们来领导吧，请姐妹来当家，我不管了。 OK， 这是君王恩赐的误用，你放弃了你应有的责任跟权柄。另外一个 warrior， 如果一个战士他骁勇善战，得胜，总是要赢，可是他没有爱，却成为一个什么样？Destroyer， 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我们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家庭会有家暴发生，一个弟兄不管是言语的或是行动的，他要赢，他要胜，要胜过他的妻子，胜过他的孩子，胜过他的父母。家暴发生成为一个 destroyer， 就是破坏的人，他误用了这个战士求胜的一个恩赐。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OK， 好了，我不打了，我投降了。这 wimps 什么意思啊？ wimps 就是一个懦夫，是一个瘪三，我投降了，我不干了。你希望你的丈夫、你的弟兄、你的儿子、你的女婿是像这样子的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退缩了， I quit， 站不起来。这是恩赐的误用。下面一个，我们来看 lover 跟 friend。 我尽快来讲啊，你很爱人，可是你常常用你这个公义的心去批判。你越是爱你的丈夫或是妻子，越是爱你的儿女，可是你却不停的责备他、批评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考试不好，工作做不好。原本是爱为出发点，可是你误用了，结果成为一个批评论断的人。你是这样的弟兄吗？你是这样的姐妹吗？你是这样的父亲吗？你是这样的母亲吗？如果是的话，恐怕你的家人甚至弟兄姊妹都拒你而远之哈。你是一个不断的批评别人、挑剔的人。那另外一个相反就是 OK， 你觉得啊，我改变不了了，我改变不了我的配偶，改变不了的孩子，改变不了弟兄姊妹，因为我就变得冷淡、冷漠了，甚至冷战。你不是一个好的 lover， 不论你是喜欢批评的，不论你是我选择冷战的，你都不是一个好的 lover。 最后一个 friend， 如果这个 friend 你误用了君王的恩赐，你总是发现别人的不对啊，这个朋友也不好，那个朋友也不好，这个有缺点，那个有缺点，当然的，每个人都有缺点，对不对？最后你找不到朋友了，你成为一个 loner， 你成为一个独行侠、独行客，你再也找不到朋友了，因为你总是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但相对的另外一个 OK， 我们做朋友只是利害关系吧，我没有是非，你成为一个 user。 什么 user？ 就是酒肉朋友，我们彼此利用吧，有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就在一起，没有好吃没有好玩的我们就分开，这不是一个好的朋友。 好，重点在后面啊。你我都常常在这些外围当中，唯一属神的男人在哪里啊？不是女人，只有在这一点，这个十字架的中心，它不偏左，不偏右，不偏上，不偏下，这一点才是合神的心意的。那你我都做不到，真是痛苦啊！怎么办？你我都做不到。圣经上讲的罪就是这个意思，罪就是射不中这个红心，不是因为你超速了啊，或是偷盗了被罚了，而是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给你设计的计划的那样子的一个计划。你不像上帝创造你一样，原本是一个王子啊，在英国有威廉王子，或是神创造你是一个公主，你是上帝的女儿，我们没办法活出那样子的样式啊，我们只能在外面叫做罪，罪就是射不中这个靶心哈。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谁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谁能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就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谁能满足谁？神对人的爱，彰显神的爱。耶稣基督定他被钉十字架。谁能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我称呼你们为朋友。而且，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耶稣称呼我们为朋友，而且为我们而舍命。不仅如此 ，warrior， 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胜过了苦难。所以，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男人或属神的女人？你要跟随的对象是谁？你要认识谁？我们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思想，耶稣怎么做决定，耶稣怎么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赞美感谢你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是我们达不到主你给我们的期待，就是主你创造我们，设计我们原本的那个样式，那样子的美好，美好的弟兄，美好的姐妹，美好的男人，美好的女人。但是今日主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啊，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我们追随的对象。求主你圣灵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奉主的名祝福在座的弟兄跟姐妹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现在是我们回应诗歌的时间。